所有老师的发布会全是跟传统文化有关的，这就是我说这个风潮已经来了。然后包括我们的像 APEC 课那个领导人服装上的那个盘扣，就是我们这边来去制作的。 天宫传习馆运营总监刘婷说，天宫传习馆孜孜不倦地培养着新一代的匠人和传承者，也将非遗技艺和传统文化融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和美好的新生活。大国经济崛起时的文化自信正引领着中国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。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，我是 Chloe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留学时间。 新包包、新衣服、新鞋子、新口红、新项链，我通通都要新的。 那声音呢？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。 主播新势力，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，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，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， 新声音新力量，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 That I'll find you someday, 'cause you